直到江河流入海，直到黑变白，直到你相信不疑猜，直到种子被散开，直到宝歌满怀，直到爱心存在，直到不感慨，我都在，直到不用泪灌溉，直到在血脉，直到你相信不摇摆，直到初心像银海，直到互不伤害，直到爱融入爱，直到心打开，我都在，直到尘埃回归尘埃，直到火柴燃烧自己点亮爱，没有例外，我爱故我在，因为爱不轻言放开，直到不用泪灌溉，直到在血脉，直到你相信不摇摆，直到初心像银海，直到互不伤害。